但是小弟真的不才，搞嚟搞去，真系连做第一步都不敢啊！咁所以咧，我 覺得浪子不是好嘢嚟嘅喎。點解你會想做浪子呢？ 喂，但 係 咁樣喎， 因為中國人都有句話啦，浪子回頭金不換啊嘛，即係浪子係衰嘢嚟噶嘛。浪子你做浪子不是好事嚟噶嘛。咁點解你想做浪子呢？我想問下。 社會又咁講嘛，通常男人不壞就女人不愛噶嘛。咁所以通常啲浪子咧，嗱，俾人套上一個好浪漫嘅外表。就话哇，我真系好不羁嘅。你睇下嗱，譬如有啲荧幕上塑造出嚟嘅浪子形象啦，以前阿王杰啦，间唔中阿刘华啦，咁仲有哇好多，佢摆出嚟个成个镜头一影嘅时候。 系， 哇，几型啊！ 哇，咁你真系俾电影呃噶喎！ 系啊，我哋好想俾人呃噶， 系咩？咁你听下女性嘅角度点睇 啊？浪子系俾女人闹噶嘛， 又系俾人中意 嘅，男女都闹 嘅。我都觉得呢个过程好奇怪嘅，所以有时啲男人咧就喺度怨啦，吓，中意我嗰阵时你又话我好好。跟住啦，你跟咗我之后咧，就开始讨厌我，跟住你就离弃我，咁然之后唔知道自己咩事，咁啊年轻嘅时候咧就一定中意浪子嘅，冇得讲嘅，因为咧即系女即系少女都有反叛嘅，因为你荷尔蒙一样嘅啫，每个人身体上嘅作用， 男人多啲嘅， 系啦，女子嘅反叛咧就系爱上一啲唔应该爱嘅人啊，或者人都话佢冇安全感，冇责任心。即系唔知道去咗边，你要去嗰阵时候永远唔喺身边咁样吓。咁咁但系咧，佢就觉得哇，佢嗰种不羁咧，就系代表咗女性不能喺一个咁高压制嘅社会里边，对佢哋嘅性别能够有嘅自由啊。咁于是咧，就佢喺佢身上呈现晒，好想同佢结合，都嗨下佢啲自由感嘅。咁、 哦、 但系咧就慢慢死啦，即系需要佢喺身边做各样嘅责任嘅时候咧。是失踪喎，咁啊真系好唔掂啦。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咧，佢后来就会后悔，于是就会讨厌佢同埋离弃佢。咁呢个过程发生喺太多人身上，所以你问浪子咧，佢嘅吸引力同埋后来佢嘅被遗弃，后来佢点解要回头呢、這个过程咧，系好多人成长嘅过程。 即系女性成长嘅过程。 男性都系一样，男性都一样。 男性都不成 功，有啲浪子 嚟。講翻啊，頭先阿文傑話講嗰樣嘢啦，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個 point 嘅，仲有一個 point 就係話女人係中意一啲佢能夠克服嘅，即係佢即係浪子對佢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即係好多時候咧，尤其是越年輕嘅女人咧，就越中意嗰啲咧係 越難搞嘅人。 係啦，越難搞嘅男人，越難克服嘅男人，越難控制嘅男人，越能管把即係直情係玩弄於手掌之上啦。講得衰啲， 其實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啊，反而唔係啊。你哋覺得俾女人玩弄啫嘛？但係咧，我哋係有一啲咧照顧人嘅嗰種 母性 啊。咁總係覺得啊，佢咁流浪，佢咁失落。即系詹士癫啊，就系、是、一个典型嘅例子啊，即系个形象。咁你会觉得好想佢可以回家食餐饭，回归我嘅怀抱，喺我照顾之下睡一场好觉，即系都系有一个 有 呢啲咁嘅。咁又仲另一种征服，你可以咁讲。 唔系个 point 就系咁啊嘛。你如果能够即系俘虏咗一个叫 mother's boy 啦，即系有人好中意讲啊，妈妈个仔咁，即系又好乖嘅啊，真系即系。叫佢當佢唔敢向西嘅嗰啲，咁冇挑戰性啊嘛，冇難度啊嘛，其他嘅閨蜜咧唔會妒忌你啊嘛，係嘛？但係如果你能夠征服咗一個浪子咧，咁唔同啦，哇！你身價十倍啊嘛，係 啊， 係嘛？即係問題就喺呢度啦，即係 你咁清楚咧嚇， 你係咪浪子嚟 嘅？我後生嘅時候見得太多， 你係咪其中一個？ 我唔係，就係因為唔係， 原來大家 好可惜啊， 就係因為唔係，我哋啲就係因為唔係浪唔到，咁所以咧。就變咗，我見但見好多，即係話點解？即係你完全唔明嘅，即係一個，譬如話一個富家女點解中意一個無產階級咧？或者即係喐下，即係等於秋天的童話啫嘛？點解鐘楚紅會中意個船頭尺啫？船頭尺擺明就係浪子嚟㗎啦，係嘛？個名都有啦，船頭尺啊嘛，係嘛？中文好得意嘅，浪子呢個字咧，三點水一個浪啊嘛，浪就永遠唔停得嘅， 湧下湧下咁。嗱， 同埋我都唔知，我係抄過啦，我就唔知呢個字喺中文裏邊幾時嚟。 哦，係冇錯。 因為啦嗱，《古詩十九首》裏邊咧，咁做好做下，就有所謂遊子啦，遊就遊客個遊啦。我哋都我哋嗰陣時讀過啦，我唔知梁 讀過讀過 都要讀噶嘛。 係咯， 浮雲蔽白日咁上下啦， 我唔知道記唔記得，遊子不顧返啊嘛。 係有遊子冇浪子係咪？ 係又有蕩子喎，古時候咧有蕩，即係遊蕩嘅蕩啊，三點水一個湯嗰個喎。 哦， 啊、又系、哦，即系有油子有荡子，所以而家咧 上边仲有醋花头嘅， 系啦，所以而家咧香港有条罪叫游荡，就咁解啦，即系游荡者就四处去，就不回家嘅人、哦，不回家的男人， 周围度， 咁就叫油子或者荡子啦，荡子又咁佢好嘢喎，中文油子系未必系曳嘅， 油子唔系曳， 系嘛？譬如你有好多咩油子人，总之佢系离开故乡咧，佢可能被逼嘅、可能为咗即系一啲。好事，譬如話，譬如我上京考試都係遊子啦，某個程度啊，蕩子就唔同啦，蕩子就係 做乜嘅，漫無目的嘅，不務正業嘅， 不務正業先至係最重要嘅形容詞。 就算冇正業都係弊啦。佢上去，譬如做完生意啦。咁咧，即係可能即係又上去飲下酒啊， 去下清流咁樣傾下偈，談其書畫 咁 啊。 呢啲咧，但我就真係揾唔到浪子呢個字，呢個字我唔知係咪即係。民國呢個白話文興起之後才有 的，但又不是喎、啊。如果你講翻經典《西遊記》有啦嚇，咁直情係講話啊，呢、這個街道即中有幾個無事閒遊嘅浪子，都係咁形容啦。 哦，那個會唔會似係嚇？唔係似係浪人嗰種講法，即唔係我哋而家睇 閒遊嘅浪子係嗱、啊。另外咧，即呢個字啊，我哋講翻呢個字先啦。 好啊。 咁啊，大凡富家浪子嗱，富家都有浪子喎。 係、 心性最是不常啊。 係。 踏著便生根的，見了一處就熱一處，咁、即係嗰啲風流人啦嚇。 係啦，係啦。 咁啊，但係另外咧。即係風流子弟係被都視為浪子喪門啊，即係係敗家。咁 二世祖嚟嘅。 係啦，《紅樓夢》都有講啦嚇，佢自古多少輕薄浪子，加以好色不淫為色。 嗯。 啊，裝飾嘅色。係。咁啊，就係呢種。 即係好色嗰啲。 好色又不淫。呢個可圈可點喎，呢句字 係。唔係，曹雪芹用個淫字係好事嚟嘅。佢講呢個即係 佢就多咁解就係嘛，好色嘅人唔多咁。係 啦，淫係過度啊，即 係就係話，雖然你係多女朋友，你識嘅，你所有女人都中意高矮肥瘦，有學識冇學識，諸如此類，但係其實你都係真心嘅。 咁 呢個咧又有啲似即係外國分析呢個莫扎特嗰個 Don Quixote 嘅唐王啊，嗰個小説同埋嗰個歌劇，咁咧就你如果表面就咁睇佢嘅事蹟嘅，當然係見一個愛一個啦。呢個仲要衰過呢一個賈寶玉啊，因為佢連老虎都要都中意嘅，冇所謂啊，公爵夫人啊，即 係 妹仔啊，係啊，咁賈寶玉唔會啊嘛，佢只係中意啲即係少女嘅啫嘛， 青春少藝。 同埋即係白璧無瑕嗰挺嘅啫嘛，咁啊唐王又唔係嘅，總之係女人都啱啦，不理老嫩啊， 咁好容易生病嘅。 係啊，咁於是咧就即係通常嘅你對佢嘅詮釋咧，就係話即係呢啲咁嘅浪子咧就要不得噶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一班即係去到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興起咧，咁亦都有好多啱啱就調轉咗啦，甚至莫扎特寫嗰個歌劇啊，Don Giovanni 啊。咁咧，佢都係將佢即係寫成一個所謂假保育式嘅人物，嚇、即係話一個人點可以即係只係中意一棵樹，唔要一個森林咧？即係好簡單啦。但係呢個咧就違反一般世俗嘅觀念噶嘛。女人應該從一而終，男人咧就揀棵樹，即係揀嗰時得，但係你揀咗一棵樹咧，就要放棄其他個成個森林噶啦嘛。 因為萬千講緊嗰樣，即係等於啲心理學家而家有啲浪子綜合症咩 Casanova complex 啊 ？Casanova 係點樣嘅 ？Casanova 其實就係一個十八世紀一個情聖嚟嘅，歐洲情聖， 唔係老千嚟嘅呢個。 咁通常。情圣都有少少老千嘅 complex 噶啦， 佢叻噶，佢识嘅写诗啦，又识写作曲嘅， 即系通常有才情嘅， 系才子嚟嘅。 婚姻就系爱情嘅坟墓，就系出自佢手嘅句文。 嗯嗯， 咁佢其中 莎士比亚都有噶啦。 咁佢其中呢只即系心理学家分析咧，头先阿马恩赐讲嗰种咧就叫情圣自抑型嘅浪子啊。 嗯， 即系佢系女人都啱嘅。 嗯， 但系佢又唔系话，即系你话斋阿曹雪芹讲嗰个叫。咩不淫啊？ 叫做好色不淫。 好色不淫，即系佢就系对每一个女人，其实都系用情嘅，唔系玩玩下嘅。但系你又唔好谂住你系佢嘅 final destination， 你唔好谂住佢，你系佢嘅终点站。 佢只系见一个就爱一个，嗯、而每一次爱亲咧，哇，都好似好惊天动地，极其浪漫咁样嘅。 冇错， 咁呢啲就叫做情不自禁啊，情性型啊。 哇，呢啲真系好攞命噶， 你有冇遇过啊？ 我都遇过啦。 哇， 诶，唔紧要啊，三日可以挥走佢。 哇，咁犀利嘅你， 好叻啊，好叻。 只能维持三日嘅嘛。 好快睇穿 嘅，系啊，即系我呢度有技術嘅，但系開班先。咁 咧，唔係好快嘅，啲浪子咧就即係個明星咧就走得好，即係係人都知噶啦、 嗯。 問題就係點解都仲有女人捉埋佢咧？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啦。 嗯， 即係你有難度啊嘛。 嗯， 係嘛？要能夠令一個浪子對你專一咧、嗯，哇，難度非常之高啊嘛、 嗯， 成就非常之卓越啊嘛，係、嗯、嘛？你要個梁建國專一有乜難啫？ 啊，兩嘢就嚟噶啦。 你唔好睇，我唔敢講。肯定，我對所有嘢唔敢肯定。 係 係咁但係你遇著嗰啲浪子，可能你呢個型唔得啫。嗱，有啲型又得嘅喎。你心理學家話，如果你咁揾到啲感官尋求型嘅浪子，呢啲人咧，佢通常係尋求刺激嘅啫。 嗯。 如果你個女性可以同佢更加激嘅，即係佢冒險啊，成日去冒險。如果你個比較野性嘅女性，同佢一齊哇攀山涉水啊，飛機啊飛機，電單車啊電單車， 冇錯。 跟住做到足。跟住最重要一樣嘢咧，你要俾佢個呢個浪子感覺唔到佢係可以捕捉到你， 嗯、 可以 咁啊高手 控制到你。 Catwoman。 跟住咧，佢可能同佢慢慢，咦，對你越嚟越有興趣喎。 哇！呢、這個咪 咁你有 呢啲有排版啊？ 嗰套係叫咩名啊？ 邊套啊 ？The Thomas Crown Affair。 Oh yes。 我唔記得中文叫咩？ 我依家查翻先。咁就當然嗰、那個 就 exactly 係啊，即係正正。 咁啊，講少少個故事啦嚇。咁啊，當然啊，嗰陣時就係前詹士邦嘅演員啦。係、嗯。唔知中文係乜嘢？ 好似係咪史提夫麥昆？ 唔係 第一部啊，第一部 舊嘅係史提夫麥昆。 新嗰套好似係P.S. Brosnan 啊，冇錯 ，P.S. Brosnan 舊嗰套先正喎， 係舊嗰套先正， 同埋好似係咪嗰套叫 Circle Game 定咩嗰套？嗰隻歌就係呢， 冇錯， 即係第一套 Thomas Crown Affair 嘅， 係咪菲丹娜維？ 菲丹娜維 冇 錯，同埋史蒂夫麥昆有型啊嘛， 係啦，咁咧即係都係騙子嚟㗎啦嚇，偷畫啊，偷藝術，不過偷高級啲嘅嘢啫，咁點知遇到個女賊中勁，咁於是大家就玩一場遊戲啦。咁但係呢啲咧，你就唔好諗佢後來有啲咩結果，大家都係繼續佢浪蕩嘅生涯。只不過就係遇到高手，佢哋都係矢志不渝，唔會投降嘅。咁去到某個位置就分㗎啦。咁但係個過程 就正正係梁敬國講嗰樣嘢咯，即係話點解史提夫麥昆覺得菲丹娜維真係唔靚嘅，係嘛？ 喂， okay, 有佢吸引力， 有吸引力，但係咧，即係點解仍然覺得要，即係我真係要明知呢個女人係來者不善㗎啦，咁、 嗯、 但係仍然同佢一齊咧，就係頭先你講啦，因為佢可以同佢即係 又 一齊去繞啊，即係坐嗰啲咩人風箏係嘛？我都唔識中文叫咩名， 滑翔風箏， 係滑翔風箏啊，又 跑車 又跑車啊，又一齊去揸跑車啊，又一齊咧就坐呢、這個逃亡啊，坐滑翔機啊，又即係啲滑水啊，諸如此類，就 exactly 正正是頭先梁敬國講，即係話浪子中意嘅女人就有挑戰性嘅，佢就 唔 捨得離開嘅。 唔知道你對我忠心，一日出賣我，去到最後一分鐘我都唔肯定。 結果就佢出賣咗菲丹娜維先啊嘛， 嗯、 好似係菲丹娜維就係即係最初接近佢咧，就係因為佢係一個保險調查員。係 咪雌雄大盜？ 唔係雌雄大盜，係幫啲人 client 哦， 啊，即係呢個又係有型啊！ 我就忘記咗嗰、那個， 嗰、那個係啊，我又係忘記咗啦。一陣間你上網 check 翻咯。 哦，係 咁，但係即係嗰種即係以前係好多呢啲性格演員嘅，即係以西方啦、嗯，由詹士邊開始啦。咁你有史蒂夫麥昆啦，甚至呢個 Paul Newman 都係又係一套咧。你哋後生未睇過嘅，1963年嘅戲叫做《The Hustler》，江湖浪子啊，又係講打呢個桌球嘅 pool 嘅。其實即係無線嘅幾套所謂咩千嘅劇咧，同埋即係咩千王 都係跟佢啦， 上海灘啊，有啲 手提，即 係兩套戲睇翻嘛，一套係《The Cincinnati Kid》啊嘛，《賭王爭霸戰》又係史蒂夫麥昆噶嘛，咁另外一套就係保羅紐曼嘅呢個。The Hustler 啦，江湖浪子，因為嗰種性格啊，即係嗰種 響賭以賭場為家嚇，咁四圍周圍去賭先。後嚟就變咗神怪功夫片啦，即係賭神賭聖嗰啲，又會變隻牌出嚟啊 ，Kitty Clark 嗰啲，嗰啲就嗰啲唔計啦，嗰啲唔係正式嘅。最初就唔係嘅。 冇錯，浪子呢種類型係發展成為好多電影中嘅角色。不過我哋值得去問就係點解戰後嘅電影啦嚇，50年代、60年代當經濟開始好翻啊嚇， 係由戰爭恢復過嚟啦， 就出現咗呢啲類型嘅人物喺電影裏邊，好好戲嘅、哦，即係變咗對個戲劇嘅推展咧好多變化。嗱，譬如你可以話殺手係其中一種類型，阿倫德隆，你永遠都唔知佢住無居所，心事重重，係咪？佢即係好似 有隻雀㗎，好似啊咩嘅個殺手不太冷， 係 啊， 有棵松，有棵 松。嗰、那個即係嗰、那個那個祖先啊，即係呢類冷殺手個原型咧，就係1965年應該係就係、是、呢、這個 阿倫迪隆 獨行殺手阿倫迪隆啊嘛，仲要嚇、啊，但係阿倫迪隆就係養只雀嘅，咁、後嚟咧即係阿邊個拍者個殺手啊，就改咗有棵嘢，嗰棵嘢仲要死嘅， 係 死 噶 唔爭噶， 都要救佢， 佢驚個殺手成日得閒會淋水，希望淋翻生嘅 好好笑，但係咧哇好勁嘅，我覺得呢種符號咧、令到你加倍嘅估值啊，即係一個不好難同你溝通嘅，於是咧啲女觀眾就睇到你揾我好過啦，我喺個籠度啦，我俾你淋水。 夢都想能夠征服一個咁嘅， 即係 啱邊個 John Randall 咁嘅男人。 梁建國講得好，佢話：嗱，你嫁一個中直好似梁建國咁嘅男人咧，你 嘅 女朋友只會羨慕。但係如果你跟個浪子，佢就會妒忌 啊。 簡直 兩回事嚟。咁所以人係咪貪心咧？ 但係貪心一定係 咯，同埋冇好結果嘅喎。 女人特別貪心啲，女人貪心 冇好結果嘅喎，通常都要 唔係男人一樣嘅啫嘛。 所以咪有啲咁嘅説話咧，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啊！個個都覺得啱聽。 唔係男人一樣嘅，而家即係而家個世代同以前唔同嘛。以前你話即係娶個賢妻良母。OK 啦，就唔使靚嘅，唔使行得出嚟。 咁呢啲阿爸阿媽會幫我揀啦，係咪先？使乜 追求咧？同埋你即係娶得一個咁嘅女人，佢又唔會走噶嘛。即係啲媽咪's girl 啊嘛。咁、或者 father's girl 呢啲唔會走嘅。但你好啦，你一娶個咩乜嘢才女啦嚇，咁、你就難保，你就難擔保啦。因為佢要求高啊嘛，佢品味又高，佢、要求又高，又要同你得閒無事咧，又話要。去旅行又唔好去嗰啲東京啦，去嗰啲神宿咁老土啦，係嘛？甚至去到咩天空之城啊嗰啲都唔好啦，唔夠咁個渣。我所有女朋友、所有啲閨蜜都去過曬啊！你要安排我去啲 天空之鏡， 啊、天空之鏡，天空之鏡係咯，sorry， 即係嚇。甚至你去到南極、北南極，佢都認為唔夠啦。 南極而家太多人去啦，因為 係啦，你即係要揾一啲即係成日誒幾時我每一年生日都要即係有啲出奇嘅啲驚喜俾我。喂，大佬啊，結完婚之後可能過50個禮生日嘅喎，點樣安排50個驚喜啊？ 仲要 哇，死人 好大鑊嘅，好大鑊嘅， 係嘛？所以即係男人又一樣啫嘛，即係男女都係有一個同樣嘅嘢嘅，我覺得即係現代呢個係好現代人啊。即 係 現代人係幾貪心下嘅，即係又要買而好，又要買而不吃草，又要個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乖，但另一方面又要話佢能夠令到你有刺激。喂，乖嘅人點會刺激啫？ 冇錯， 嘥氣啊！ 冇錯， 係嘛？ 所以咧，我仍然係想翻去嗰個社會根源啊。 好啊， 就係點解嗰時喜歡啲毛巾？可以浪荡嗱，當然交通發達啦，梵利航空公司啊，咁你真係真係， 梵利收音機前。比較年輕的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來的、但是那時候真的我們童年的時候覺得個個拿著那個飯尾袋 呢那個袋很帥的大佬 就是說就可以浪蕩天涯啦、 梁敬國、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潮流是怎麼來的你太年輕了、 是講下 就是因為邵氏有套戲嘛你記不記得、就叫做好像叫天空女郎還不知道什麼 鬼 就四個靚女全部都是做空中小姐的、就拎著個 Panam 的袋子、 就 是不知道那個男的那些 那時候可以有植入式廣告的嗎整個 Panam 的袋子 沒所謂植入式廣告的電影有什麼所謂植入式廣告 那時候我們對於空姐的一種幻想的 他不是電視嘛你譬如成龍也是的成龍一開始就用這個30汽車 是、所以我想再想多一層穿州過省和搭飛機依類咁嘅毛巾嘅活動咧、或者跑車啊，或者冇咩基本咧，其實係資本主義嘅極致。 唔係當年係好好， 即係個象徵啊！ 你嗰個年代啱啱美國嗰啲高速公路就發達啊嘛， 係啊， 高速公路正式就係希特拉第一個開始， 咁所以 為咗其他原因， 唔係為咗佢鞏固自己嘅政權， 仲有啊嗰啲鐵路啊，愛嚟運輸送啲猶太人啊， 軍啊送走 人，陰公， 同埋為一樣啊，你而家好似全世界都淨係德國啊部分嘅高速公路係冇時速限制， 係啊係啊， 你可以就呢個就係希特拉嗰陣時起嘅，哇！啲人高興到不得了， 梗係啦，因為唔使收埋個缸喎， 同埋佢證明一樣嘢啊嘛，即係我哋德國車嘅 engine 好啊嘛。你試下開500米啊，開唔到噶嘛你，開唔到嘅開時速，你去整啊，即係可以開到咁勁啊，咁諸如此類。咁啊，所以後嚟意大利車亦都係一樣嘢好，其實個底就係啱，就係嗰個時代1930幾年。 冇哦， 係咩？ 係啊，所以佢兩種車嘅，一種就係所謂人民嘅車啊嘛，就係而家福 佛 人。 Volkswagen 咧， 係嘛？咁嗰陣時法國佬話要撐佢咧，就起啲二馬力啊嘛。 二馬力哇，好經典啊！呢架車。 係就係嗰陣時開始1930幾年嘅。好啦， 好啦，我哋第一節都差唔多啦，咁就暫時休息下先，等陣間咧，我哋有新聞報道，咁大家繼續坐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旁邊聽住廣東。讲西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代表美国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的拜登发表全国演说，宣称胜出，话获得创纪录的7400万的授权票当选。拜登承诺团结国家，将不会再出现红色或者蓝色的州份。又承諾重建國家，取回各方尊重。拜登期望國民團結向前，強調將會全力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將會成立由專家組成的小組，科學為本應對新冠病毒。拜登說他將會以美國總統身份，而不是民主黨的身份管治國家，認為不同黨派可以合作。而拜登的副手贺锦丽说，选民为美国带来新的一天。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三度问鼎白宫宝座，今次终于有望如愿，预料他将会以78岁之龄成为美国历来最年长的总统上任人。预料拜登上任之后要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经济、种族主义等的议题。報道說，拜登將會在星期一任命由12人組成的新型肺炎疫情特別工作小組，意味他將應對疫情列為首要工作。拜登的副手56歲的加州參議員何錦麗可望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女副總統，亦都是首次有非裔和亞裔背景的女性擔任美國副總統。至於特朗普，預計成為1992年共和黨老布殊之後首位未能夠連任的總統。回來本港，接連有確診和初步確診個案來自大埔。大埔賽馬會診所今早為市民派發和收集樣本包，朝早9點開門之前已經有市民排隊，一度出現人龍，90個樣本包大約在9:30已經派曬。排隊的部分市民住在確診患者居住的廣福村，一名8點幾到場的居民說，工作的公司有指引，所住的大廈有確診個案就要檢測，沒有染病才能夠上班。亦都有住在涉及患者大厦的居民为一家四口攞样本包，因为估计有机会同患者搭过同一部升降机而特别担心，亦都忧虑大厦的设计令到楼上楼下有传播风险。寻日有一宗源头不明的本地确诊个案，住在广福村广平楼，在当区的酒吧工作。 另外，在初步确诊个案之中，三宗感染源头不明，其中一人同样住在大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你理想的海滨应该是怎样的呢？ 很简单的，就是说即係將維港海濱即係變成一個即係朝氣蓬勃、交通暢達、可持續發展啊！港人之港，活力之港。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美國大選過程全球注視，你對美國總統選舉在投票結束之後多日仍然未有結果，有乜嘢睇法呢？選舉爭議最終是否能夠由法院妥善處理？誰能夠入主白宮對世界局勢有什麼影響？而中美兩國關係將會怎樣發展？城市論壇星期日正午12點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下午5點香港電台第一台重溫。論壇不設現場觀眾，歡迎致電90324566發表意見。 法醫研究所 分別來自幾個城市，300萬沉默居民給我們上的一堂課，亦都是对我们现代人的忠告。现在就是看我们在历史重复之前有没有学识这一堂课。 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广东广西。今天礼拜日，我们讲的题目叫做浪子。不过我们继续之前要提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大家无论是家又好，到郊游，尤其是郊游，各位一定要小心火种，不要好像上次烧到很多我们美丽的香蕉都秃秃一片。好，我哋继续做浪子，一个我做唔到嘅，又好想做嘅一个理想嘅境地。头先我 始终你都冇答我，点解你中意做浪子咧？屈服啊！ 通常人就系咁噶嘛，有啲嘢你做唔到嘅，你就系每成日都想做。 唔系，咁你有冇问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咁嘅冲动啊？即系或者系因为受电影影响啊，因为受呢个书本影响啊，因为点样样咧？ 书本就好少睇浪子啦，电影一个几大嘅影响、啊。同一时间就系好似你咁， 系 即系喺大学嘅时候。哇！點解嗰條友 咁多女 貨又唔夠我 咁多女仔， 樣又唔係好好多，哇！咁多人圍咁多女圍埋佢嘅， 純粹係異性嘅吸引力。 咁呢、這個男性嘅衝動，尤其是嚇嗰陣時血氣方剛嘅啦嘛，喺大學時候就一個人嘅最黃金嘅時代，無論讀書又好，求好又好，都係一個非常好嘅日子嚟噶嘛。係、 啊、 不過你唔好話 Eva， 我哋又講翻真係老人家啦，似老賣老，即係我哋嗰代啲中大女生唔係咁中意浪子嘅啫，我覺得。 因為入去嗰啲咧， 你嗰代係比較純 朴，係咪？即係我因為入去 你嗰年代啊， 係啊，唔係你同我唔爭得。 嗱，不如我講講嗱，都爭啲。嗱，我哋嘅遭遇係點咧？當我哋入到中大嘅時候，一年班咧，即刻俾人收靚㗎啦。 咁快？ 就係即係嗰陣時非常積極咧，關社認組啊。 哦。 咁學生會咧，佢分嗰啲就 O Cam 我哋 O 迎新營啊。 收靚啊嘛！ 嗰個組長咧，就係所有人愛慕嘅對象嚟㗎，一定係咁。呢個成長過程，第一離開屋企，第二哇，成個禮拜一齊，日日哇，好新鮮嘅世界，話做咗大學生，校園嘅一切都好 fascinating。咁然之後咧，夜晚同你傾偈，大家講心事， 啊，觀下星咁咧， 非常之好啊，望下星星，係咪？ 嗰時仲望， 又唔怕冷， 中大望， 有天氣又好好，又炎熱，咁啊著條短褲又唔怕蚊咬。咁啊，聽完鬼故咧，就開始唱嘅歌，全部係關社認組嘅歌。 係咩？ 係啊，即係嗰啲啊咩啊，即係我的 祖國啊， 係啊，我的祖國啊，嗰啲有啲呢首歌長啲啦，度高啲啦。 係， 但係我好仲記得嘅，嗰個就深啲，仲有啲輕鬆少少嘅。啊，一陣間先啊，我即刻諗唔到。係，咁咧就係。直情係脱離咗你原屬嘅嗰個現實世界，或者屋企嘅屋苑咁樣，就嚟到呢一度同一班陌生人，大家係一齊創造一個未來。咁嗰陣時未諗愛情住嘅，即係通常如果你個中學男友咧係去咗港大，你自己入咗中大就散㗎啦，太遠啦。 係啊， 咁搭火車咧 係 咪就散㗎啦？咁佢有佢嘅新歡，你又有你嘅咁樣樣。 舊愛 嚇，你我唔係啊，我啲係新歡啦。咁但係咧就嗰陣時覺得浪子唔，因為大家要講關社認組啊嘛，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就算有啊， 咁嗰陣時有一種革命嘅浪漫心態咯，係咪咧？ 係啦，即係嗱，於是你嘅爭持就係點咧？你中意你個組長啊，因為你中意一個英文系讀戲劇嘅浪子咧。咁咧嗰啲就唔受呢啲影響嘅，唔係關社認組嗰一批嘅。咁佢係中意啲西方文學啊，存在主義啊，自己有少少失落啊，但 有 所追求啊，有哲學 係 都多 嘅，有嘅 哲學係有多噶，哲學唔係咁中意關社認組 嘅。我知，但係即係仲講跟存在主義啊嗰陣。 嗰陣時 過氣啦嘛， 喂，你唔知你嘅年代，唔好再講啦。 我老啊嘛，老我老你好多嗰時。 記唔記得台灣有一個一個詩人早死咧，係姓黃嘅啊，我唔記得咗全名，就係咩雨啊咩黃昏。 野鴿子的黃。 野鴿子的黃昏。 係啊，拒絕年頭的小子嗰個嘛。 係啊，就係即係嗰扎嗰啲咯。 就係嗰扎。 喂，嗰啲唔係存在主義嚟。 係嗰啲係，但係真係諗唔到。 出版社啊。 我知啊，但佢係即係好早噶嘛，五幾年六幾年已經死啦。係 啊。 到你讀書嗰陣已經好即係過氣噶啦。 但 係 唔係喎？哇！真係上嚟都已經係嗰種沉鬱。 開始流行，開始流行光頭。 少年不知愁滋味啊！ 咁呢個係 真 嘅， 個少年都係有啲咁樣嘅叫做浪漫。浪漫不一定是讲爱爱情情的， 同埋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的， 即是我哋嗰个时代可能咧，即系入去中大嗰啲咧，就多数都是中文中学的，咁嗰啲又乖啲嘅啲女仔，咁就变咗冇咁话中意啲所谓，亦都冇咁多浪子，即系中文学校出嘅比较少 嘅。 咁即系我都系读英文中学，然之后入中大噶啦，咁嗰啲当然有啦，亦都有嘅。咁但系即系一般嚟讲，嗰个社会风，即系电影啊睇得多啦。羨慕的機會就多過話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做一個浪子，係嘛？尤其是你比較上家境清貧啲咧，或者你個階級低啲咧，喂，大佬你飲酒都唔識飲啦，咩叫紅酒啊？識咩？識唔識咧？梁勁過你知唔知？ 我 梗 唔識啦。 咩叫辣啊？咩叫辣兔啊？即係叫你拉唔知辣乜鬼嘢？ 辣 quick 我就識，我就唔識。 即係嗰啲就係啲即係讀嗰啲咩 DGS 啊嗰啲，即係兼修除咗英文之外讀法文嗰扎咧。係 冇錯。 嗰陣時去即係法國文化協會啊睇戲啊，即係嗰扎你先感覺到有一啲浪子嘅情懷。 冇錯。 或者係嗰種浪漫嘅感覺㗎嘛。 啊，你講得好對，所以過咗一年班嘅所謂迎新營嗰種洗禮之後咧，去到二年班開始，大家冇唔多理你啦。 係 嗱，好得意嘅，好似咧基督徒咁啊。 係啊， 你信咗未？你未信，我就擺好多時間要你信。 信 你信咗啊？我冇興趣啊。咁啊，你行你嗰路啦。咁去到二年班，我哋尋找自己嘅角色嘅。 嗯， 嗰陣時就開始中意浪子嘅，呢係真嘅。咁亦都有啲失落嘅人浮浮沉沉。 嗯， 譬如好似成日心不在焉啊，或者好落魄啊，甚至。 我見到一個查即係好悲劇嘅嘅典型個案咧， 係點？ 愛上咗老師。 嗯， 咁咧就個老師咧就唔 多數嘅， 浪子嚟噶。老師 老師得幾個啫嘛？ 你 幾時輪到你？ 某個哲學系嘅老師啊？ 唔止， 唔係哲學系， 我唔止添。 嗰個德成正果哲學系，哲學系啲老師通常都係好易追。 結果悲劇咧，所以我就唔講咁多實質嘅資料。咁佢愛上個老師，老師係浪子型嘅，就係即使佢屋企有家庭，但係佢仍然都到處留情。咁咧，我有一個曾經同我同一個宿舍嘅同學。由於好愛上呢個老師而覺得係不能有任何結果咧，佢係自殺死咗。 哎呀！ 咁我唔出席佢嘅喪禮，佢係一個 陰公。 運動場上好手，我覺得真係好可惜。咁所以我哋好都危險嘅，其實我都係嗰啲階段嚇，即係自己心智又唔係話一定好穩定啊。但係俾一啲類型吸引嘅。 系， 所以浪子系， 同埋嗰阵时 有啲危险嘅性质。 咁同埋阿 Eva， 你即系好强调今日讲嗰个所谓社会环境，系事实上嘅，即系话你去到七十年代啦，八九十年代嗰啲年轻人咧，尤其是而家呢一辈咧，我相信佢哋系会 sophisticated 好多，即系聪明啲，因为你喺睇好多新闻啊，喺网上好多嘢，佢都明白到，知道个危险喺边度。但系以前咧就好咩噶嘛，好天真，好 naive 噶嘛，系咪先？咁咧，但系咧又中意睇啲爱情小说啊，睇嗰啲电影啊，于是就充满咗一种梦幻。咁入到大学啊，哇！第一次见到呢啲咁英伟嘅人，咁你梗系咁噶。 同埋咧，阿梁建国，你 好容易中招嘅，系啊。 但系咧，我哋嗰阵时社会啱啱喺度即系个好奇怪嘅香港社会， 系 就系我哋嘅父母咧。就係、是、走難落嚟，咁、你知咁多難民喺香港，好傳統嘅，佢哋用原子粒收音機聽粵劇噶嘛， 記 唔記得？咁咧佢哋就係喺佢自己個次文化裏面，但我哋咧就係開始著迷你裙咯，六十年代 歐美喎， 因為 西化 Beatles 啊，係啦 Beatles 啊，我哋吸即係美國電影啦，唔止美國電影添嗰陣時，巴西艷舞團啦，係啊，即係喺 香港有巴西艷舞團， 要睇一場巴西艷舞團， 知唔知係咪真？ 先至開場係真 嘅， 我有啲咁嘅嘢， 半公如牆啊，真嘅喺麗宮定咩？咁即係我哋涉獵嘅文化好眾多，但係咧我哋涉獵嘅嘢係我哋父母絕對不能明白嘅， 係啊， 嚇，即係正如 Beatles 開始起嘅時候更早啦， 係啊，係啊。 美國父母都不能明白嘅， 不能明白。 咁我哋開始係癲癲地，跟住咧就進入嬉皮士年代啦，少年喺披頭四啊，跟住去到七十年代末期咧，就係 嬉皮士， 話喺頭髮係嬲憂啊，話廿四寸褲腳褪曬啲垃圾翻屋企， 喇叭褲。 好肉酸嘅地方都 係， 冇錯。咁啊，更加不能俾阿嫲或者阿媽嗰啲接受。咁我哋就真係覺得係自己有一個世界俾我哋尋找，跟住愛與和平啊， 係啊， 花啊， 係 睇咗好多啲戲啊，年輕人係要受苦啊，係要 strawberry 即係要坐監嘅， 即係同埋電影即係藝術電影咧，就係要你睇唔明嗰啲啊， 冇錯， 睇得明就唔係㗎啦。係 啦，所以我個男朋友絕對不能著西裝打呔開始翻。寫字樓嘅， 一定要浪子型嘅， 係一定 一定留長 髮，一定要浪子型。 算 係啊，咁啊最初即係喺我哋阿媽嘅時代，邊啲浪子咧？謝賢嗰啲就浪子，即係粵語片喎。雖然佢西裝骨骨嘅喎，係 啊， 係嘛，但係都已經係入於所謂浪子。 謝賢 但係喺阿 Eva 嘅眼中，呢啲就叫做即係已經入於建制。 唔係，我唔會同我姑姐爭噶嘛， 啱啊！即係你姑姐又會係認為謝賢嗰啲係啦。 但係謝賢咧，其實係浪子意思，就係你引起你嘅憐憐，因為佢成日都好失落㗎。 同埋你感覺到佢係唔會專一嘅。 同埋佢好好落魄啊，生活上好落魄，睇唔到佢愛個女人。一個不見經傳嘅藝術家，就然之後俾一個交際花去照顧佢，係啊，真 係。係我記得我睇過， 係啊，難兄難弟嗰啲啊嘛。 咁啊，胡風出嚟打救佢啊嘛，又間唔中。 胡風嗰啲就係好穩陣嘅，即係屬於二把手。正式嚟講嗰啲咧，咩吳楚凡啊、李青啊。即係嗰啲咧就完全相反啦，即係嗰啲係即係 family man 嚟嘅家庭男人。 心目中當然謝賢同嘉玲係好睇過胡風同藍紅嘅， 係 咪先？ 係當然啦，甚至張英都有少少嘅，即係年輕嘅張英都有少少浪子味嘅，即係相對於即係吳楚凡啊嗰扎。 系嘛？ 即系我冇睇过张英，我接触嘅时候佢都做 已 经比较正面啲嘅男人形象噶啦。 唔系佢都好正面嘅，谢贤都唔系奸嘅，佢唔系奸嘅喎喺戏里面，佢唔系反 最奸系麦基啫，最奸系麦基嘅啫系嘛？ 都唔会 啊！喂，麦基又唔算系浪子，净 系 飞仔嚟， 坏人啊嘛？ 嗰啲系坏人。 石坚，你 点 系浪子？ 唔系咯，嗰啲就要 的嘅坏人。 落雨之夜啊，行雷闪电啊，夹氹咗呢个女人， 跟住一支玫瑰花又跌咗几粒花瓣咁啊！ 我哋冇殺手嗰個語片入邊， 嗰陣時唔興噶嘛， 有女殺手喎、 啊， 但 係女殺手啲係歌舞片嚟嘅啫，唔係 女殺手係受即係啱啱我哋即係新康立嚟死咧，知？因為六二年已經有呢個《勇破神秘島》啦嘛，鐵金剛，所以六四年咧就已經有呢個《From Russia with Love》就叫咩《鐵金剛勇破咩間諜網》咁之類噶啦。咁嘅時候咧就開始有所謂鐵金剛式嘅人物。咁、但係中粵語片好嘢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喺武俠片時代已經有女俠嘅， 嗯， 已經有女俠 嘅 於素秋啊，甚至陳寶珠都做過啦。咁、所以好啦，你一到邦片嚟咧，香港其實邦片都受惠好多嘅，直至到呢個六七年暴動之前，好多嘅，好多係所謂鐵金剛片啲人好中意睇嘅。咁、所以於是咧就有所謂女殺手嘅呢、這個女黑俠木蘭花啊。仲有一個叫雪梨咧，唔係呢個咩喎？ 雪梨 啊，雪梨又唔知道做啲咩女俠王鈴啊，諸如此類嘅，即係總之係係嗰扎片咧，就令到粵語片捱多咗幾年嘅，所以你千祈唔好睇少007啊！因為以前 絕對唔敢， 係啊，以前即係去到六十年代咧，粵語片係跟住呢個西方荷里活嘅潮流嘅，即係你有啲咩片咧，我有啲咩片，你有個詹士丁咁叻咧，於是又。就會有出現一句叫謝賢啊，諸如此類，即係嗰啲表面係唔啱，不符合世俗嘅要求嘅，但其實係靚仔浪漫嘅，即係嗰種咁嘅形態嘅。 係但譬如言到就係我諗阿梁敬國都會中意《阿飛正傳》啦嚇， 係 啦，《阿飛正傳》 係 絕對係詹士丁嘅另外一種發展啊，因為要變奏啦。 係啊，絕對係啦。張國榮 嘅正傳。跨文化喎，如果係咁， 係。 但是我不知道在內地一個這麼嚴肅的文化裡 面，難 啊，很難容許浪子一定會被他跟著。 尋人之事啊，浪子就在那裡。起炸呢，行政拘留室一二十日了，我想是不分鐘，是 不是？曾經有些閃下的，即譬如我們試過不是流行一個好像乞衣的人叫西利哥的 嘛。哦，是。 即一陣子紅一陣子，其實都是代表一種即係對嗰種即係 建制嘅反叛嚟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大小啦，你唔可以同埋你，因為佢嗰個電影啊、電視，我諗都鉛制得幾緊要，個審查幾厲害，尤其是呢幾年啦， 唔可以有一啲負面嘅 消息。你可以，不過個結局係。拉去更正， 成為一個每日打扮著西裝翻工嘅人啊！ 唔係你睇《讓子彈飛》都 OK 嘅，有啲浪子 feel 嘅，當《讓子彈飛》嗰種，即係佢係擺咗喺背景喺民國啫嘛。咁其實周潤發個角色啊，即係嗰扎都係有啲浪子嘅感覺嘅。 你講 即係所謂遊俠啊，即係中國咧就唯一咧就喺呢個武俠電影裏面咧有啲所謂會遊俠。 我幾中意遊俠呢個 即係春秋時代嗰陣時 裏面都有。 有真係有遊俠嘅喎，但係 係啊，即係中國就冇呢啲即係叫做溝純粹叫做溝女啊，或者生活方式靚嘅所謂浪子啦。 係， 但係就有遊俠啊嘛。 所以而家就冇咗春秋戰國時代，因為你當你百家爭鳴，好多形態嘅人出現，同埋嗰啲人真係唔喺唔同嘅國家裏面做說客。 是 有 税客呢个角色噶嘛？系有，绝 对有。即系余生晚也，即系成日可以喺书本里边睇到，即系春秋战国，真系系中华文化一个非常灿烂嘅年代。 系啊，百家争鸣， 硬系动荡嘅年代，啲文化先灿烂 嘅。唔系分裂嘅时代， 所以佢咪要统一你咯？你咁分裂， 系啊？ 你统一咪定于一尊，咪有啲扼杀咗一啲。 太早成立一个帝国咯，即系中华帝国。 真系太早。 系太早有个帝国啊嘛？你谂下，秦的帝国是公元前二百几年， 是啊， 公元前二百几年，即是雅典还分四分五年，即是希腊四分五年，由斯巴达由雅典还在打紧交，咁啊，其他即系直情冇欧洲边有帝国啫，嗰阵时，你明嘛？但是雅典已经个文化好灿烂，就是因为你有唔同嘅，即系唔同嘅城邦啊，唔同嘅城邦，唔同嘅制度，大家互相即系有一种切磋啊，有一种对抗 竞争嘅， 系啦，有一种竞争啊，诸如此类啦嘛。你一冇咗嗰种竞争咧，即系冇咗多元咧，冇咗竞争咧，你就冇咗嗰种新嘅意思喺度嘅。 即系所以我哋系春秋之后咧，就将我哋原本有萌芽于萌芽阶段嘅浪子文化扼杀咗啦， 冚晒烧晒。 即係我哋自從春秋戰國統一之後， 古詩十九首嗰啲遊子咯、蕩子嗰啲，嗰啲遊遊蕩蕩啲做嗰啲筆出嚟，嗰度弊啦。你話佢又遊又蕩做咩咧？ 乜都做唔成 啦。因為你邊緣咧，你讀你社會學知啦，個 marginal man 啊，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一定有啲人係活於社會嘅邊緣之外嘅。 嗯、 一定的你冇办法，一系咧就赤贫，咁然之后赤贫里边咧，即系嗰啲穷人咧，啊，即系冇得食就要起义噶啦嘛，就要周围、啊、周围去咩噶啦嘛，要求生噶嘛，系咪先？咁嗰、啊、班里边就可能会出到呢一啲咁嘅游侠啊，或者所谓、而但系浪子就唔同嘅，浪子直情就系一个商业文化搞出嚟嘅。当然啦，因为系啊，你譬如话点解你去到啊明清先开始有小说嘅时候，先有浪子呢种呢、這个讲法或者呢种人物咧？就因为嗰阵时系一个商业社会啊嘛，开始嗰啲、大城市，譬如扬州啊嗰啲地方，系啦、啊，即系宋朝已经系啦，佢开始啦，咁啊宋朝已经又用纸币啦开始，所以而家系外国有啲历史都喺度研究紧，点解中国比欧洲早300年，即系欧洲要去到。14世紀或者五幾年先有銀紙呢樣嘢。 嗯， 咁銀紙好重要啊，因為佢代表你經濟發達， 方便咗個交易。 如果你係啦，如果你嗰啲，因為你所有經濟都一定通脹嘅，啲嘢永遠都貴噶嘛。以前一個銀錢，而家變咗一兩銀，咁你成身袋住嗰啲銀，咁點樣走啊？係咪先？所以你一定到某個程度經濟發展到個量大嘅時候咧，一定要用銀紙噶嘛。宋朝都係咁啊。尤其是南宋啊，因為南遷之後咧，南部冇咁多銀礦啊嘛。咁、你點樣維持個經濟咧？仲係用銀嚟交易咧？用銀幣啊，用銅錢嚟交易根本唔掂啊！即北方嘅嗰啲礦嘅多啲，長江以南廣州呢啲唔係咁多啊嘛。咁、於是唯有於是就發明咗一樣嘢，而叫紙幣。佢哋叫交紙啊嘛。甚至有支票添嘛，有銀票啊，即係呢度有白雲莊寫張票你。你梁正國咧就由廣東去到廣西，睇翻佢直情係。是所謂以前我哋叫 啲銀號啊， 即係旅行紙票嚟嘅。咁你諗下一二幾年啫喎，嗰陣時南宋係一二幾，已經發明咗呢樣嘢啦。 其实宋朝是一个非常之文化和经济发达的朝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钱穆先生是很看不起宋朝的觉得他 职业因为中国人是成日讲最重要的版图大究竟我们的国家有几多百万平方公里越大那个就越厉害越强越好但是不是这样计的即 是 我们计 数真的经济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你看是在思想史上宋是很重要的 重要但是唐宋八大家唐宋很少嘛宋是占大部分的嘛 是是但是那时候就好笑就是说那班官认为发明了纸币正啊因为随时自己印啲出嚟咧， 自己印啊 嘛，就掠晒人哋嗰啲财富。即系中国人谂起一样嘢咧，就系、喂，何以利吾家？我有办法利用呢个制度嚟发达先。 系 咁，好啊！原来银纸呢样嘢就系，即系你钱币咧，你唔可以做假啊嘛。即系佢啲技术冇而家咁叻啊嘛。而家做假嘅利技术好高啊，以前唔得啊嘛。你唔可以咁多假银啊嘛，但系纸币就得啊嘛，容易啊嘛。尤其是那些紙幣通常都官家又可以發行紙幣的嘛，是的是的於是呢就發覺呢宋朝後期咧，點解大獲亡國咧？就係、個通貨膨脹大咯，即係分分鐘啲 量化寬鬆， 唔係因為佢亂咁嚟，即係嗰啲 量化寬鬆其實喺宋朝 啊，哇！發明銀紙我發達啦，得閒無事又發行啲銀紙出嚟。 其實明朝都係噶 嚇， 呢個 明朝就冇已經係啦。 洪武年間其實佢都冇咁多啲銀啊、銅啊嗰啲，佢都整好多白頭片出街嘅， 係啊， 係咁樣嚟到派咁樣俾張紙你，即係好似白條咁 樣做。但係點解中國人冇諗？就是說 你需要有一個所謂、accountability account 這個字其實是會計的意思、所以問責這個字 accountable 就是說是我有個會計制度數清楚究竟外面有多少錢、錢哪些是叫收入哪些叫支出、究竟是有赤字還是有錢賺這個就是我們做一個會計有一個 account 嘛由這個字出來開始就是所謂問責冇呢個概念。 咁貧窮嘅時候， 咩貧窮？ 貧窮嘅， 我咪話宋朝係好發達嘅。 宋朝係全世界最富庶嘅地方嚟嘅，中國差唔多係嚇、中國差唔多最富庶嘅地方嚟喺宋朝。 巔峰嚟㗎，佢係佔咗嗰陣時，而家啲人嘅計數就話佔全世界當年啊一二幾年嘅時候嘅 GDP 嘅一半。 係咯。 咁不過你又要咁睇，千二年嘅歐洲咧就亂曬大浪。被嗰啲維京啊，嗰啲咁嘅野蠻人打到，即係羅馬帝國又冧曬咁 之類。係，五世紀啊。 係啊，所以你要等到一四幾年先文藝復興。係 冇錯。 但文藝復興之後咧，就開始有所謂會計呢樣嘢，意大利人發明啊，accounting。 我都明白點解，因為意大利人即係多騙子啊。你騙子一多咧，你就要諗方法點樣去令到冇咁多，即係冇咁多，即係點樣對付啲老千。 就是老千對付翻老千咯， 嚇！於是發明咗一樣嘢，就叫做會計啊，即係就由呢個教廷嗰度開始嘅。喂，點解啲俾嗰啲咁嘅主教叽哩呱啦估咗啲錢去，冇人知嘅咧？ 收埋 啲 數， 有啲錢變咗。 使乜啦？咁佢哋信心唔夠啊，上帝會同佢督數噶嘛？你十一奉獻啊，你呃得㗎？你 唔係最初，唔係最初就係咁。 幾慘啊！嗰個 即係總之有錢嚟咧，佢就冇所謂嘅，你咪貪咯，你咪攞咗啲零錢去使咯。即係佢唔介，只要有錢使，但你始終會有人。是突然間打開個國庫，咦？點解超曬邊啊？咁 咁 於是咧，就係由歐洲開始咧，就發明一個叫做會計呢樣嘢啦。或者叫我哋而家興嘅叫好似叫 double entry bookkeeping， 我都唔知係咩。要問下啲會計老師。 都要啦，要啦。哇！我哋講下講下，走咗去講會計，不過唔緊要， 講 東講西啊嘛。 一陣間咧，馮建國，我要同梁建國，梁建國啊，我一定要同你傾下聖經裏邊啊一個好出名嘅浪子嘅故事。 好，冇錯 ，prodigal son。 咁睇提大家先，嗱十一点后咧，我哋开始接电话啦。咁、那个电话号码咧就18723111。咁听众朋友咧，仲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嘅面书上边留言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打下电话入嚟倾下啦。浪子呢个题目，相信都好多人有兴趣倾嘅。咁啦，而家嘅时间咧，我哋又慢慢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嘅朋友。咁喺新闻之后，我哋继续我哋第三节嘅广东广西。讲浪子啊！ 物有一宗源头不明嘅本地确诊个案患者，住喺广福村广平楼，喺区内嘅酒吧工作。另外，在初步確診個案之中，三宗感染源頭不明，其中一人同樣住在大埔。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同時一度雲帶覆蓋中國東南部。此外，位於菲律賓附近的廣闊低壓區正是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海丰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果栏。而中环咧，今日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啊，去到今晚嘅11点，遮打道同埋雪厂街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一带有封路同改道嘅措施，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窝打老道、浸会落斜去尖沙咀、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这个困境亦都应该促使香港整体重新思考本地航空业的未来。 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乐： 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定位是普遍的共识，但是政府的政策怎样配合和推动更值得思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那句长攀不上，作曲韦启良，作词 Ada N 小力，主唱小肥、雷心如、J. Ari。 他去撑去那句长攀不上， 平安夜，作曲林家谦，作词林若宁，主唱梁咏琪。 日文柔和于日光， Dear Christmas， 作曲 Howie 的 Dear Jane， 作词陈永谦，主唱 Dear Jane。 谁又要远走高飞，金色照片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我是叶冠霖，大家朝早睇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电视直播嗰阵，如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你睇紧嘅系模拟电视。今年12月1日开始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后，就会睇唔到，剩翻唔够一个月咋。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过架电视。想知多啲，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自闭症青年长大之后，要学识独立生活，都系一个相当大嘅课题。星期一精拎一点，将会有职业治疗师同社工介绍星亮计划，点样令到自闭症青年学识照顾自己。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大家回来第三节的广东广西啊，时间是早上11点10分。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就叫做浪子。咁但系再睇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各位要小心火种啦。哇！我哋喺休息嘅时间咧，PA 姐姐咧就提翻我哋话啲听众真系高质，就是、因为我哋竟然记得讲翻呢个麦。史提夫·麦昆和菲丹·纳维的经典电影的名字就是叫做《龙凤斗子》， 没错， 英文就是 The Thomas Crown Affair。 The Thomas Crown Affair， 小弟就比较年轻，曲住比较年轻，所以未看过这出戏。 我们原谅你， 看过1999年版都可以，不过差得远了。 99年版都没看过， 不是那么好看， 差很远， 没有了一种声味。 等于最近 Netflix 也有一套《蝴蝶梦》重拍这个希治阁， 好不得啊， 好不得啊，唉，一出场都頂唔順啊！阿麥記話啲咁嘅，即係佢講一個本來羅蘭少女花嗰個爵士嚟噶嘛，一個好高貴，即係好高有個大屋嘅， 係 啦，唔係個老婆死咗， 大古堡咁樣咧 嚇，暗地裏其實係佢殺個老婆嘅。咁許志國嗰陣咧就好笑嘅，就係話美國嗰陣時電檢就有一個叫做佢又唔係叫電檢處，叫做 production code， 即係叫生產點啊守則 啦 嚇。咁然之後咧，你所有啲戲咧就要俾佢睇過嘅，即係諸如此類。咁佢就話：咁咧嗰套《蝴蝶夢》原著咧就係個英國女人寫嘅， 就是 Daphne 我哋读中学要读嘅英国文学。 哇，犀利啊！ 唔知点解要读啲咁病态嘅书。 咁但老实讲，嗰本书到而家都仲好掂。 嗯。 我查过，佢话而家平均每年都仲卖紧4000本。 咁犀利？ 嗯， 全世界啦，因為佢英語世界啦，包括美國啊、英國啊其他啲，咁啊恨死香港啲作家啦，第一版書都賣唔到4000本啦。 不過都冇版税 收啦。呢本1930几年寫嘅書，已經差唔多100年咁滯啦，80几年啦，仲係每年賣4000本，你話幾勁啊？咁好啦，嗰陣時咧就係希治閣，就係1951年到，即係佢咧就係第一套去美國拍嘅電影，咁就拍呢本小説改編嘅電影。咁咧就原本個小説咧就係個老公頂唔抱個好奸嘅老婆，真係奸到出曬汁嘅呢個老婆，衰到咧就話：，我而家打一套啦，但係個仔唔係你噶，咁樣話俾個老公聽。咁其實原來咧就係佢有 cancer， 咁就激個老公咧就係殺死自己。咁結果萊士奧利花嗰個咧真係嬲起上嚟就一槍打瓜佢。咁咧一改編咗之後咧，美國嗰個 production code 話唔得，殺老婆呢樣嘢唔得，除非拉佢坐監。 Okay. 但他原本不是的嘛，即原本個小拉佢坐監就冇戲做啦、就係因為佢死咗老婆之後就抌佢落只船就拱佢出海，咁就話誒老婆失蹤啊，唔知喺邊啊， 揾唔到條屍， 係啊揾唔到條屍啊，咁跟住咧就係、是、喺就係、是、另外仲有第二段愛情啊嘛，嗰段愛情就係所謂蝴蝶夢啊嘛，係 啦，就一個好naive嘅，即係好天真嘅女秘書仔， 係啦，咁、然之後咧新嗰套咧。我一嗰個男仔一出場咧，著一套好靚嘅三件套黃色嘅西裝， 哇！好攞命喎， 就係 Call Me By Your Name 嗰個靚仔做嘅 Mark Hamill 啊嘛，好似。唉，唔好講呢個啦，繼續講翻樓子啦。 冇錯， 咁唔知點解 我想睇翻嗱《龍鳳鬥智》嗰出戲， 係 史提夫麥昆俾我嘅感覺，佢嘅形象唔似浪子，因為佢比較粗喎嗰個線條。 但其實佢戲裏邊係做，佢、做好多戲係浪子喎。 你可以話，即係史蒂芬麥昆咧，做嘅好多經典嘅電影， 巴比倫啊、 例如《The Getaway》啊、《大逃亡》啊呢啲咧。 係啊，係。 同埋者咧，佢困咗喺個監倉裏邊點樣？巴比倫啊，等等點樣 叫？我第一次識就係佢做巴比倫。係 啊， 係 啊。 各種嘅 suffering 啫。係 係。 咁佢係一個鐵漢嚟嘅。 係。 咁佢生命現實生活真係一個鐵漢，因為後來肺癌咧都幾折磨佢。咁佢好努力求存，冇錯啊！梁建國嘅觀察係佢係咪似浪子，但唔係講佢嘅身形啊，其實永遠都唔 set 到 down 嘅。 係啊， 係啊，即係 同埋你冇睇過一套戲咧，搞到佢破產嘅，叫做大賽車。 唉， 佢做一個車一個賽車手，同埋嗰套戲咧， 佢自己拍啊，因為 佢出錢拍，佢自己做主角，就唔係佢做導演嘅。咁嗰度有個新嘢咧，就係將銀幕分割到咧。即係拍賽車嗰陣啊，即係佢要拍唔同嘅車手喺邊度，哇！將銀幕分開好多格，好似個棋盤咁。 係 啊，之後都冇人敢制，即係拍，即係分割銀幕，而家都唔興啦。有幾可見到一個即係電影咧，又分割銀幕。 但係有一樣嘢更加要補充證實，佢都係一個情場嘅浪子咧，就係其中喺荷里活電影史上邊嗰啲，你話花邊新聞又好咩都好啦，佢事實上。是有一段羅曼史很多人講的，就是他跟這個亞利麥加路 Annie McGraw 他就是拍愛情故事這個電影呢走紅的一個女星，很漂亮、很清新、很脫俗、很不羈的一個女仔、絕對不是乖聽話女仔。她很年輕就嫁了給大製片家這個羅伯伊文斯、羅伯伊文斯出錢拍很多戲、咁竟然咧，史提夫麥昆同佢拍呢個《The Getaway》嘅時候咧，就係、是、搭上咗啦。咁、搞到佢就離開咗羅伯伊文斯，雖然有個仔啊離開咗佢，就跟咗呢一個呢、這個史提夫麥昆咧，就係、是、遠走高飛咁滯。咁、當然佢後來都結合啦，但係就好折磨嗰段關係。哇！即係鬥到七彩啊！ 咁佢又唔係浪子喎、肯結合係嘛？ 你但係好講，但係咧，佢其實老實講，即係。即係如果你正正經經咧，自己老闆嘅老婆就冇理由要 搞搞震嘅嘛，啱啊啱 啊， 係啊，所以即係浪子有好多層次嘅，有一種就係話永遠都唔會 settle down 嘅，即係永遠都唔會專一於一個人嘅，或者成家立室嗰種浪子。但其實史提夫麥昆都算嘅，其實兩個有浪子形象，譬如保羅紐曼嗰陣時都係嘅，但保羅紐曼專一到嘔 啊，專一到嘔啊， 直情係典範嚟噶嘛，佢仲中活嚟噶嘛，到佢死都仲係啊。 保留攞埋俾我感覺唔係浪子喎，係型男啫喎，俾我感覺。 但係佢好有條件，佢要邊個都得嗰種啊。 即係佢好有呢個條件，但係佢冇做。 好型嘅，真係。 佢唔係話即係喺女性，即係女人多而叫做浪子嘅。嗱，譬如佢拍我頭先講過啦，《江湖浪子》咪講呢個人，周圍去打呢個桌球，咁即係要爭第一，同埋呃錢啊。咁另外咧，佢做西部片好多。其實你講翻呢個原型咧。在美國電影裏面就由西部片開 始, 開始 一個人騎著馬周圍去、你有些呢就遊俠或者 獨行俠的騎 騎騎騎士活 其實還有一套叫做原野騎俠、Shine、 我聽過個名 字、這套戲是 很緊要因為這套戲又影響了什麼呢就是香港電影其實很受這個荷里活影響是就是張徹张彻张就冇呢个枪战啦，就变咗咧系大象侠啊，即系嗰黄宇啊，即系嗰扎啦，独臂刀啊，即系嗰啲咁嘅戏啦。 我细路仔时代 系啊，咁其实嗰个形象咧，完全系所谓原野奇侠，即系话系一个即系突然间有个男人走入嚟，咁于是咧就帮佢藏奸，杀咗啲坏人啊，诸如此类，即系嗰种。咁然之后实系有个原野奇侠都系噶，即系。有個女人就冇老公嘅，即係老公死咗，咁、於是有個女，咁即係變咗好弱者啦。咁於是成日俾人蝦，咁佢就係幫呢一個咧係去對付，即係幫呢個女人同埋個仔咧就係對付嗰啲壞人。咁即係呢一種咁嘅講法啦，其實又影響香港嘅武俠片啊。 好，我哋有電話入，聽一聽一個電話先啊，黃先生。 系你，大家好吓。 早晨， 咁今日咧系个题目讲浪子，咁我就想将浪子牵涉到赌博呢一件事上边。咁我觉得喺赌博上面嚟讲咧，如果一个浪子咧，即系佢已经沉迷咗赌博噶啦，咁咧佢要翻转头嘅可能性咧系比较低啲嘅。 系。 嗱，点解咧？因为人系即系有贪念噶嘛。咁佢输咗，佢又唔忿气。系嘛？佢又繼續佢，如果佢有賭本嘅，佢繼續去追，要翻本。咁但系贏咗咧，佢又心紅咯，佢又停唔到手咯。咁即系話，如果始終佢去繼續佢咁樣呢個心態去賭落去嘅時候咧，即係始終係陰乾咁樣，會輸曬啲錢嘅。 即係呢個冇得金不換嘅啦，呢、這個 係啦。咁啊，我最後咧就有兩句改編古人嘅説話，咁就叫做一失足成，終身憾，即係終身遺憾。一失足成，終身憾，回頭已是不歸貧。 好， 貧啊！即係當佢翻轉頭嘅時候，佢已經係使曬用輸曬啲錢噶啦，係追唔到噶啦。 好，好，唔該曬黃生。好，第二位亦都係黃生喎。你好，黃生。 幾位好？就只喺中國嘅傳統文化咧，就係、尊稱嚟嘅，即係正面人物先可以叫子，譬如孔子啊、莊子啊、墨子啊。咁去到宋朝咧，子咧可能已經變咗質啦，就出咗浪子燕青，你都聽過啦， 《水浒傳》 啊。咁浪子燕青咧就同你哋講啲遊俠差唔多啦，即係白馬金機，即係金色嘅馬鞍。白色的馬，長髮披肩，就十步殺一人。但是燕子，即是個浪子燕青呢，就另外，即不是打得那類，是靠，即是詭計陰謀。那個，即是，但都是正面人物，因為他是專長於勾引那些高官的妻妾，刺探軍情。然後即係令即係水浒嗰啲好漢咧，可以提天行道，打劫啲官。 係好， 好 多謝 多謝黃生。Louis 啊，仲係第二位第三位聽眾。 你 好，早晨早晨。 我想講講咧，丹菲拿維到朱紅大道咧，係 Bonnie and Clyde。 係啊，講咗啦， 係啊，你就埋啊，唔係叫華正話所講個咧，唔係 Get Away 係應該係。Great Escape 係嘛？應該大逃 亡。Great 大逃亡 ，Great Escape。 我依家睇 係咪講戰爭片？ 唔係就唔係同就唔係同 Andy McGraw 做嘅，嗰個係嗰啲即係監獄嘅大逃亡嘅，即係講二次世界大戰嘅嗰個。 係咯，二次世界大戰我都有啲印象，先頭先嚟講麥昆。 你大家講兩套嘅係唔同嚟嘅，兩套戲嚟嘅。 同埋咧，嗰啲戲咧，基本上我難忘睇過曬啊，因為我都係嗰個年代嘅。 咁你咪史提夫麥昆迷嘅？ 系啊系啊，当时绝对系差唔多系偶像咁样。虽然我唔系话好崇拜嗰啲偶像，但系佢系对我好大嘅影响咯。 咁、你有冇做开浪子啊？喂 ，Louis， 我基本上就系啦。你正话所讲， 你冇啊？羡慕你做到啊？ 系 唔系羡慕啊？有好有唔好，有好有唔好咯。有苦自己知嘅，有时 系嘛。 不过 Louis 啊，你而家唔好随便讲 Steve McQueen 啊，因为而家新讲嘅 Steve McQueen 系个黑佬嚟嘅。英國嗰個大嗰導演啊，黑佬導演嚟噶嗰個，唉，要小心啲講啊！你話個白要話白麥昆啊，係啊 ，Steve McQueen 咧， 係 以前而家有薛金剛咧，有一個咧嗰、那個最新嗰個咧就有似似有少少似佢樣咯，可能係 copy 佢嘅，我覺得佢係 即係 Daniel Craig 有啲似，不過做唔到嘅，冇人取代到嘅，係啊 ，Steve McQueen 好過佢啲，我覺得 爭好遠。 咁好啦，喂，咁啊多謝你啊 ，Louis， 係。 跟住走第四位， 系好好生意喎、啊！今日 李先生， 系 喂李先生，今日哇香港 好多听众帮衬， 系咪好多浪子咧？究竟 系或者想做浪子咧？至少 我想讲下咧，其实系刚才几位讲荷里活电影好多好多浪子啦， 系啊， 华伦比提啊咁样 ，yeah， 系喎， 咩史蒂夫麦昆啊，唔紧要。其实我哋喺香港台湾小说里边都好多浪子嘅， 系嘛， 楚留香。 嗯， 陆小凤算唔算咧？唔系， 你话啦，你话啦，你觉得你觉得系、啊？ 我觉得系啦， 系咁得啦。 特别系楚留香， 系 周身女人，但系即系嗰个形象系个浪子嘅形象。 嗯， 陆小凤咧就系佢行径上面、行为上面嘅故事上面系浪子。咁仲有其他嘅，包括李寻欢啦，即系小李飞到李寻欢啦，嗰啲都可能系嘅。咁、我形式上系咁样，咁啊，我讲到呢度啦。 好，多 谢你啊。好，仲有一位张先生，系早晨，张生。 系早晨，咁多位。 系点啊？你又系浪子啊？定系你想做浪子啊？ 唔系，我想讲一个咧，就是、女浪子嘅。 哦，女浪子好啊。 系。讲紧咧就话法国一套名著啦，《日安忧郁》。 哦，我知啦，记得。 嗰个作者方苏瓦沙冈 系， 咁佢好早19岁，佢已经写咗呢部书咧，就成咗名噶啦。 系， 咁但系成咗名之后咧，佢个人生都几传奇。佢后期咧又就佢中意赌钱，咁试过咧喺赌场嗰度咧赢咗大钱，赢咗大钱之后咧就买间大屋，咁然之后同一啲男男女女。就成间屋咁样去生活嘅，咁当然咧，生活里边系有唔检点嘅地方嘅，即系同居唔系净系话我住一间房，你住一间房，好似住 dorm 咁样 喎， 即系嗰种即系男男女女同居一室嗰种生活度。咁佢其实即系血液里边，即系佢似乎系女性啦，你唔会 expect 即系女性会做一个浪子咁样样，但系你观乎佢嘅行为咧。佢絕對係一個浪子嘅行為嚟嘅， 係 佢即係你可以話佢喂，我淨係得一本書得嘅啫，日安又話其他嗰啲就垃圾，咁但係後期佢我話知你咧，我成咗名啦，跟住佢沉迷賭錢賭博，咁但係佢又咁啱佢贏到大錢，咁啊買間大屋，買間大屋咁啊即係同過佢自己中意過嘅放浪生活，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比较典型嘅，尤其是佢系女仔添，女仔嗰个年代， 啲感官寻觉型啊，头先讲嗰只。 我记得以前好中意睇沙冈，就系呢一位作者。 多谢张生， 系啦，沙冈嘅1954年嘅日安忧郁啦，系啊， 日安忧 郁。好，多谢你，冇啦。 好， 咁我就答一啲听众嘅题目先啦吓。咁咧，因为有位朋友咧就提到白马燕青啊，咁啊唔知点解咁多人中意白马。其实咧呢个世界 白马非马， 系白马真系非马嚟嘅，冇马生出嚟系白马嘅。如果佢生出嚟白马咧，就系嗰啲即系基因变异嘅，即系系有问题嘅马。其实咧白马系黑马慢慢变白嘅。即係一般嚟講，你去到2歲到咧，你見到佢有條白尾嘅馬咧，第日咧越老就會越白嘅。所以就即係凡係，但係唔知點解啦，可能即係你即係而家，哎呀白馬咁突出係嘛，或者黑馬都係嘅，因為大部分嘅馬都唔係白色同埋黑色㗎嘛。 棕色㗎嘛，通常啲馬都 係啦，棕或者我哋叫做 brown， 有三種嘅，有一種叫棕色啦、brown 啦、有啡啦、棗色嘅。 早色馬其實是最多的，亦都有淺棕色啊，諸如此類，即係嗰類啦。 灰色嘅馬咧， 灰色馬好少嘅。灰馬其實一般嚟講咧，就係黑馬嘅變種嚟嘅。 哦，都 係 變種， 即係佢黑唔曬，咁變咗佢一到一歲或者兩歲嘅時候咧已經灰啦。灰之後咧就越老就越白嘅，所以咧好少你見到八九歲嘅馬咧係灰馬嘅，佢已經變曬白馬嘅啦。咁有啲咧就好早嘅，兩三歲已經係白曬啦，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咁另外有頭先有位朋友咧，都佢講得好啱，即係我都係。即係勸人，即係中國嘅文化咧，就叫人唔好賭錢嘅。但係賭喺西方嚟講係另外一回事嚟嘅。 game 啊嘛，佢哋當係因為 game 冇錯啦。咁同埋佢認為即係賭咧，好多人賭咧就唔一定係為咗贏錢嘅。即係贏錢係賭，賭當然要贏錢啦。因為呢個表面即係等於捉棋，捉棋一定係想贏噶啦。咁但係唔贏都得嘅嚇，你因為你捉棋嘅過程裏邊已經揾到佢嘅樂趣，或者證明到佢自己啦嘛。咁所以我今日啱啱咧就同阿 Eva 講起一套電視劇，就叫做中文譯做後翼棄兵啊。所以咧，你見到個中文名咧，你就冇心機去睇啊。 係咯， 因為佢係講捉西洋棋嘅，咁啊當然係一個虛構嘅故仔嚟嘅。咁就係話講到即係一個八歲嘅孤兒女孤兒，咁竟然學變咗即係叫做。西方 奇 談嘅莫扎特，奇王莫扎特，再一路挑戰，一路去到咧就挑戰呢個世界冠軍。 呢個真故事定 唔 係 假嘅？ 假嘅， 因為女仔咧到而家都未曾能夠挑戰到世界冠軍，到而家咁耐啊！ 即係抽象思維可能爭少少。 捉國際象棋咧，就最多而家只有三個係能夠入到所謂首頭一百名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中國嘅侯日凡啊，而家就係世界一姐。即係女子，所以男女要分開嘅。咁亦都，如果你女子叻咧，就可以挑戰男子。咁但係其實都爭好遠嘅，唔知點解，唔知點解。 啲人話個抽象思維嘅問題啊嘛，有啲人 講唔會嘅。如果抽象思維，你都唔可能做到即係女子曬。因為西洋棋有度好得意嘅咧，就係佢有個叫絕對評分嘅，即係甚至你可以同一百年前嘅棋手比較嘅。而家即係佢係絕對嘅。absolute 嘅，咁而家男子最叻嗰個一哥咧就係挪威嗰個 Carlsen 呢個僆仔嚟嘅，咁咧佢就去到2880几分，咁女子最叻嗰個咧都係2600几分，即係侯日凡都2600几分，咁所以你比較其實係爭200分到嘅啫嘛。 所以咧馬恩賜不斷同我講咧，呢個片集絕對係性別研究一個好嘅例子，係 絕對值得 大家睇。就係所謂頭先馮敬梁敬國話嗰個所謂抽象思考或者絕對思考呢啲咧，喺我哋成長過程裏邊係不被鼓勵嘅。即係譬如如果女人讀哲學，你就讀倫理學，你就好少叫佢讀形上學，即係咁樣。 好，我哋第三節廣東廣西就差唔多完啦，又要聽一聽新聞，大家繼續喺收音機旁邊聽住我哋最後一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拜登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以总统当选人身份发表全国演说，宣称取得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胜利，他们获得破纪录的7400万授权票当选。拜登承诺团结国家而不是分裂，美國將不會再出現民主黨或者共和黨的州份，只有美國，又承諾重建美國，取回各方尊重。他又呼籲特朗普的支持者放低苛刻的言論，停止將對方視為敵人。拜登說，首要任務是控制新型肺炎疫情，將會在星期一任命以科學家和專家組成的小組，協助他制定明年1月20日上任後的抗疫藍圖。而將會成為首位女性、非裔和亞裔背景的副總統何錦麗，就表示美國民眾選擇了希望、團結和科學，為美國迎來了新的一日。 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雷鼎明相信，拜登上台之后，中美贸易战将会较为缓和，预计拜登有机会降低关税，另外会缩减美国和其他盟国的贸易战规模。雷鼎明又说，美国对香港实施的经济限制有限，由香港生产出口至美国的货值仅每年大约$5亿，在国际上只是一个小数字，而目前对个别香港官员作出制裁是姿态大于实际，对香港经济并没有影响。美国未来会不会取消有关制裁，就视乎中美关系。翻嚟本港，扫屋邨荷花楼一个单位，朝早有三人被发现昏迷，送院抢救。警方朝早8点几接报，单位怀疑传出煤气味。消防到场之后破门入屋，发现一名女子同一男一女小童喺单位内昏迷，警方正系调查原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下一次大型人口普查出年6月底至到8月初期间进行，范围涵盖全港市民，以编制有关本港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资料，以及详细地区分布的最新基准统计数字，对政府政策与时并进、适时调整有重要意义。不過受到疫情影響，可能為相關工作帶來不明朗因素。陳茂波在網誌說，統計處將會加強使用資訊科技進行數據搜集工作，例如讓普查員將收集到的數據即時輸入系統，或者提供已經加密的網上問卷給市民填寫，有助提升效率和減低疫情傳播風險。另外，人口普查仍然需要招聘核查员亲身上门同住户面谈访问，统计处将会为所有前线人员统计处将会为所有前线人口普查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去到果栏。中环呢有特别的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11点，遮打道和雪厂街呢会划为行人专用区，一带有封路和改道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而湾仔庄士敦道呢就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庄士敦道去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交界处的快线呢只是准电车通过。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管理新思维， 嘉宾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而家嗰種互動嘅模式咧，一來我哋可以好快咁樣去俾到市民好快享用到個海濱，另外就係話呢啲設施咧係可以同市民互動，我哋一路去做嗰個優化，我哋好快去學習到。 星期日下晝兩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維。 一日电话同你做一日朋友， 与情绪病患者交心，跟随陈奕迅、彭秀慧、黄仁龙同江文蔚，聆听佢哋，认识佢哋。电视节目《陪我讲 Shall We Talk》， 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 今晚9:05，港台电视31。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豆，生日快乐啊！今年等我同家姐送份好大嘅礼物俾你啦。 我今年都年过半百啦，仲玩咩惊喜啊？有咩礼物噶？ 就系、是、因为你已经50岁，又冇病征，够资格去参加大肠癌筛查计划啦。我同细佬已经帮你上网登记，加入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只要预约基层医疗医生同埋出示身份证就得噶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翻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再提下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生效啊！大家小心火种啦。好啦，教授，休息前你话要讲讲圣经喎、 啊，冇错啦。嗱，因为咧讲浪子咧，咁我哋诶由诶，如果唔系喺文学啊或者电影里边攞到学，我属于乖嗰种啊嘛。 嗯， 咁啊翻转学咧就有啲圣经故事啦。咁好记得喺路加福音15章，嗱，俾多略少少时间落，因为有啲细节我觉得咧系重要嘅。咁佢就话耶稣有啲比喻啊吓，喺新约圣经好多比喻。佢话一个人咧有两个仔，咁啊细仔同个老豆讲啊，你先分咗家产俾我先啦，咁然之后咧佢攞咗啲家产咧就走咗去好远嘅地方唔见咗啦，咁喺嗰度咧就直情讲明系任意放荡啊，浪费所有嘅钱财，咁啊用晒之后咧就遇到嗰个地方大饥荒，咁于是佢冇办法咧就投靠嗰一班人啦，咁啊叫佢去放猪。咁佢咧放猪嘅时候有肚饿，又冇嘢食，好想食猪所食嗰啲豆壳，但系都冇人俾佢。于是佢觉得，咦，我爸爸大把，点解我唔翻去？唔通系饿死咩？咁于是佢翻去父亲度啦吓。佢离远翻到佢屋企咧，嗰、那个爸咧就见到佢已经好开心，开心到咧即系喊晒，即刻抱佢啊，锡佢啊。然之后咧，就吩咐仆人话：你快啲攞最好嘅衫同佢换，俾佢冲凉，将我只戒指俾佢戴，啊，帮佢着鞋。然之后攞只肥牛出嚟劏埋俾佢食咁样，咁佢个父亲之后父亲就讲啦，啊，因为我呢个儿子系死而复得，失而又得嘅，所以咧大家就好开心。咁大仔一路就帮紧老豆耕田，好乖咁样喺屋企维持嗰个家业啊。咁佢翻到嚟，咦，见到点解咁开心跳舞唱歌嘅咧？咁跟住就知道啊，你嘅细佬翻咗嚟啊，你爸爸咧就伤着药，即系攞只肥牛杀咗俾佢。咁个仔就好嬲，唔肯翻入去。咁我父亲出嚟就劝佢啦，咁佢就同个爸爸讲啦：我服侍咗你咁耐，冇违背你一句说话，但系你冇俾过我一只羊，就算我同朋友翻屋企食饭都冇咁嘅分享。点解你呢个仔同娼妓吞尽晒你嘅产业？佢一翻嚟咧，你就劏只羊俾佢食啦咁。咁我父亲就对佢话啦：阿仔，你成日同我一齐啊嘛，我怀念一切嘅嘢都系你噶啦。咁就讲完啦。 咁啊，听嗰时真系觉得有啲唔忿气。咁点解我做乖？ 有冇 我 想 问 啦？有冇背景咧？点解耶稣讲呢个古仔咧？喺乜嘢情况之下佢讲？ 嗯， 其实呢个古仔，因为耶稣头先个教授都讲啦，喺新约圣经入边好多嗰啲古仔叫 parables 啊。 系啊， 我唔知中文点译啊。 比喻 啊，比喻咁样咧，就系、是、用啲古仔嚟到等啲人容易啲明白个道理咧。咁、 嗯、 啲道理其实我嘅理解啊，我嘅理解、嗯、就系即系耶稣为咗上帝嚟咧，系为罪人而嚟嘅。咁所以如果系罪人，即系我个都有罪啊，喺圣经同埋喺宗教入边。 系咯。 如果你知道自己嘅罪，而去忏悔，再重归啊上帝嘅怀抱之中，咁、 嗯、 上帝就会好开心啦。咁、 嗯、 并唔表，但系咁并唔表示话一路已经好乖好啲咧，佢就唔去照顾嘅。 嗯。 即系咁讲，你已经乖咗啦，即系归顺咗啦。咁我唔需要再操心去咩啦嘛，去令到你再归顺啊嘛。 嗯 咁我亦都 expect 你已經一路乖一路乖落去噶嘛？咁當然啦，從世俗人嘅角度嚟睇，我以前都係即係都係好唔順嘅。 係啊， 喂，我一路咁乖，但係都冇乜嘢即係熟，但係亦都咁諗啊！你兜翻轉頭就咁、是，亦都冇乜差喎、啊。你係咪先？ 嗯， 你乖啊嘛， 唔係差。你 咁我冇對你好差啊？ 咪有冇湯羊啊嘛？ 佢冇牛 食啊嘛， 牛食啊嘛， 咪咯咁但系佢有，佢话你嘅报酬咧就喺我死了，因为我嘅嘢我死咗俾晒你噶嘛，佢话佢最屘有 咁 讲， 系 啊，咁所以咧即系话你唔系冇报酬，不过唔喺现世而家嘅报酬， 系啦， 而系等你瓜咗之后咧，我啲遗产就俾晒你啦。但佢又冇讲话佢唔分遗产俾个细仔，即系呢个古仔有好多漏洞。 佢话一切啊嘛， 系我嘅一切就会留翻俾你啊嘛，所以你唔需要而家攞啊嘛。 喺基督教入边好重要一个 concept 就系个救赎嘅嗰个概念啊嘛，即系你救赎咗一个人嗰个罪人。 小心啲啊！你讲嘅罗马天主教就唔系基督新教啊。 咁我都 因为新教唔同嘅，新教譬如卡文讲咧，就系话你系咪救赎咧系有预定噶嘛？你一生落嚟落地喊三声就知道你得唔得？ 新教其实就系太过好多唔同派别，你 系啊 系 啊系，所以 又系另一种嘢嚟 嘅。名字已经写咗啦， 系啦冇错啦。 但系譬如我浸会噶啦，即系。我哋嗰個道理就係，總之你一定要 repent， 即係去悔過，悔過即係我哋一定要洗禮嘅。洗禮嘅意義就係話，你浸落水嗰刻咧，你舊嘅生命已經死咗啦。你上水嗰刻，你嘅新生命開始咗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儀式上，亦都係一個，亦都可以話比喻啦。咁至於日後你自己點樣再繼續你嘅基督徒生活，係咪你真係做嗱？好坦白講，我之所以到幾廿歲我先信基督教咧，就係因為我亦都。我咁多年嚟，我睇尽好多所谓嘅 quote and unquote 基督徒嘅行事做人，实在令人完全系反对相信基督教嘅。呢个系令我好失望嘅。我到几廿岁之后，我先将呢样嘢抛开咗佢。嗰啲人绝对系嘅，嗰啲所谓自称基督徒嘅人而行奸淫掳掠自情嘅人，系绝对令到人系离开宗教嘅。啱，我早两个礼拜我牧师。讲到嘅时候都提到呢一点，雅各书啊 James 啊，佢都讲到呢一点。呢班人自称基督徒而行事绝不基督，系令到人远离宗教，亦都系魔鬼嘅信徒嚟。 梁敬哥呢度，我又想反对下你嘅意见，因为我专做，我做讲得我成日都做魔鬼嘅辩护士，即系讲到教廷嘅贪污腐化堕落，几时及得上中世纪？ 啱啊，冇错。 吓，嗰啲主教可以有好多仔嘅，会生仔，好多情妇嘅。嗰啲新嘅教宗咧，就系嗰啲私生子嚟嘅。嗰啲钱咧就冚唪自己袋晒嘅。嗰阵时咧，老实讲，你冚系人都系教徒嚟噶嘛，所以为即系你一出世就领洗噶啦嘛，以天主教嚟讲。咁所以咧，所有坏人都系教徒嚟嘅。咁但系点解会少好多人去离开咧？反而而家老实讲，你宗教顶多都系，就算即系你一啲所谓人口里边咧。不会多得过我想三分二的、即是自称即是甚至呢有些叫做你领了洗入了教的那些都未必是学你说就是在他生活里面实践这个宗教的界名的嘛。 是 不是是不是、所以其实我就不相信的即是如果 你 说。你 不相信什么 ?Sorry。 不相信说因为教徒的拜德而令到一些人呢是不信远离宗教。因为曾经试过更加拜德。 我是一个 vivid example。 你个人是事但是整体社会来讲就是说你信不信宗教即是不是多人信宗教是另外一回事来的。 咁啊，又假以時日，睇佢又體會到啲乜嘢。不過，我就真係想翻去呢、這、一個 即係我少數覺得對浪子好有着數嘅， 即係我玩完先，懷念到最後我都有着數。係 啦係啦係啦，即係原來我哋係鼓勵呢樣嘢嘅啊！你唔迷失過咧，你又冇乜價值。因為你咁乖一路喺度，咁其實有時喺屋企裏邊都有啲咁嘅 dynamic 嘅或者聖經，譬如你三個仔，大仔就通常好乖好顧家咧，佢咩都得唔到嘅，甚至父親都未必特別寵愛佢。但係嗰啲二仔咧就哇又放縱又盛啦，佢翻翻嚟真係劏雞殺鴨，即係呢個咧其實唔使聖經講都有啲咁嘅例子。咁其實而且商業社會咧亦都鼓勵呢種行為。就是说譬如我是某间电话公司或者电信公司的用户他很早想绑住你两年约未够就即打来但如果你续约就有这样的优惠特别对那些离开过的回来的哇特别多重优惠梁建国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当然有我都说刚才先跟你说我现在我银行我一畢業，大學畢業已經開個户口喺嗰度啦，因為我唔中意獅子錢莊啊嘛，我開另一間啊嘛。啊，點知做咗幾廿年，嗰張信用卡都用咗咁多年，通常都係啲新客户先有優惠嘅喎，舊客户係冇優惠嘅喎。我打電話嚟問我話：喂，你咪起碼你我做得二三廿年嘅客户，你都俾個金牌我啦，係嘛？但係 sorry 啦，冇啊呢樣。係 啊，佢都唔知點做好，因為公司就冇。 這個叫做即係英文叫 prodigal son effect 啊嘛，即係浪子 都要做下曳人先得啊， 浪子效應啊嘛， 係嘛？ 係因為你即係曾經離開過，然之後翻入嚟。嘅時候咧，佢係令到個銀行多咗一個 account 噶嘛， 係咁啊，係即係佢又可以加下數啊。 係啦，所以好多人將基督教嚇，即係偉伯啦嚇，偉伯咧就將基督新教同呢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啊，即係資本主義咧就有一個結合。咁啊，似乎呢一夾埋你點做生意？頭先嗰個比喻係咪？ 佢新教佢主要係清教徒嗰樣啊嘛，係咪佢用？ 唔係，佢偉伯講咧有兩樣嘢嘅。佢就係話，尤其是Calvinism 啊，卡爾頭先我講嗰個咧，講所謂 pre， 即係話你一個人能唔能夠得救咧，唔係話你喺呢個世界上做好人做壞人嘅，即係呢、這個即係天主教裏邊都有一個咁嘅討論噶嘛，係咪？即係好多中國人都係話啦，乜嘢宗教都叫人行善㗎啦，新教唔係嘅，行唔行善咧，同你能唔能夠得到救贖係兩回事嚟嘅。 呢個保羅講過。 係啦，咁咧即係話，如果最極端嗰種就係話，你總之一生出嚟咧，上帝個寶道已經寫明㗎啦，你得唔得救？好啦，咁如果你真係信呢樣嘢嘅話咧，偉伯話你就會充滿焦慮嘅。即係每一日，因為所有人佢假設咧，你係教徒咧，你嘅目的就係死後想上天堂嘛。咁但係你永遠唔知噶嘛。我做好事又唔知，做壞事又唔知。咁於是你咪成日充滿焦慮咯。咁你充滿焦慮嘅時候，即係個壓力好大啦。咁有咩可以令到你消除呢種焦慮咧？工作咯。 咁冇錯，冇錯。 咁同埋佢仲有一個循環論證嘅，就係話你點知？即係人人都想㗎，譬如話我想知道我能唔能夠考到第一，我能唔能夠攞到父親嘅遺產？咁你點知道？佢冇話你唔知喎。佢話你點知道你一生出嚟，上帝喺個寶度已經寫咗可以救贖你咧？咁就係話咧，你如果能夠喺俗世度得到成功，你就係獲得救贖嘅人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所有你嘅成就咧，都係因為上帝肯賜一個恩寵俾你。即係我哋英文叫 grace 因為你有上帝嘅 grace， 上帝肯賜呢個恩寵俾你，你就得到成功啦。明白？上帝唔賜恩寵俾你咧，你就頭碰着黑嘅，你去捐錢都會跌咗個銀落去個嗰個坑度，結果捐唔到嘅。你想行善都唔得嘅， 唔使驚。而家我捐錢， 係啊，你扶個乞衣起身嘅時候，平棚你就會撲親嘅嚇。你明白？因為你冇上帝嘅恩寵嘛，咁所以你要證明你自己有上帝嘅恩寵。譬如話，而家啱啱。贏了美國總統大選的那個就是拜登啦，佢天主教徒嚟嘅。 佢話即係佢自稱贏咗。 唔係佢自稱贏咗啦。 自稱贏咗啫。 聽翻我同馬鼎盛同阿志官再講啦。咁咧，咁佢天主教徒嚟嘅，因為咁嘅愛爾蘭，仲要係愛爾蘭嗰挺天主教。 即係佢 celebrate 呢個 Saint Patrick Day。咁拜登你知唔知係咩教徒咧？ 天主教啊嘛。 唔係拜登係特朗普咧 ，Trump。 特朗普係新教徒。 哪種新教咧？ 我唔知道，我哋知道係 evangelism 嗰種，即係 佢唔係 evangelism， 我係 evangelism， 我哋叫福音派一啲派，佢係屬於長老會嘅，即係蘇格蘭嘅 Presbyterian 啊。咁呢種咧就係長老會咧，就係啱啱我頭先講嗰種啦，就係話咧，佢哋相信你一生落嚟落地喊三聲， 咁就已經上帝講咗啦。你究竟係能唔能夠得到得救啦？但係咧，你如果能夠喺，如果你係已經有上帝嘅恩寵先可以得救嘅，所以佢有五個 sola 噶嘛，五個唯獨噶嘛，即係 sola scriptura 啊 ，sola 諸如此類 ，fide 啊，諸如此類。咁咧，好啦，你有上帝嘅恩寵咧，你喺呢個現世上你就一定成功。即係話，如果你做生意，你就會變成有錢佬。咁所以特朗普就特別開心嘅。他認為自己得到上帝救恩， 嗯， 因為他做事成功嘛，又做埋總統啊，諸如此類。咁呢種，咁呢一種人咧又好傲慢嘅， 嗯， 因為他覺得，即係嗱，你同你如果譬如話你信浸信會，你唔知噶嘛，你話你話喂文傑華或者你做天主教徒，你唔知噶嘛， 嗯哼。 係嘛？你要到最後仲要整個審判俾你嘆㗎嘛？ 係啊！ 然之後審咗之後咧，然之後咧，好計個條數，你誒做好事多過做壞事，於是你係上天堂。調翻轉，你做壞事多過好事，唔該你落地獄。即係你永遠都唔知㗎嘛，要死後先知。 咁佢又唔係話計好事壞事嘅，我哋成日都係話我要跟隨耶穌嘅道路。 咁你有冇跟隨咧？又係又係唔係你決定㗎嘛？ 唔係我哋決定， 由上帝決定㗎嘛。 但係唔係我哋決定之餘，但係我哋有個意志，我哋個自由去跟隨嘅。 咁 都要睇你 媽點搞啊？ 咁所以我 佢咪上唔到天堂？ 邊 個話佢上到天堂 咧？係咪有決定啊？ 嚇！ 咩先啦 ？sorry， 即系佢个原罪啊，即系 阿冇讲喎，呢个你就你喺新教冇讲喎，但系个 point 喺呢度噶嘛，即系话而家嘅人系咁，即系佢而家即系讲而家嘅教徒。 嗯， 当然啦，好似阿梁敬国话斋，新派即系新教都有唔同派别嘅。咁譬如特朗普啊，特登我睇下，咦，长老会究竟信乜嘅咧？咁就系呢样嘢啦，就系呢。 唔紧要，佢都唔虔诚。 唔系佢虔诚噶，其实佢 其实佢后屘后屘变得好虔诚啦，即系 唔系佢因为佢老佢阿妈系啊，所以佢细个嘅时候咧就喺即系日即系个个礼拜都上教堂嘅。佢结婚，佢屋企全家都系嘅，结婚喺嗰度做，死咗咧行葬礼啊乜鬼嘢，系同埋佢有一个好老友嘅，即系以前佢啱啱出嚟做生意嗰时，嗰、那个就系呢一个长老会嘅牧师嚟嘅，嗰、那个好似叫 Norman Peel 嘅。咁呢個人咧就好得意，寫過一本書，可能你都聽過嘅，就係講所謂心理學家講正向心理學嘅始祖嚟嘅，即係話如果你信你得，你就一定做得到嘅， 嗯， 即係嗰種，咁啊信主就更加好添啦，有主幫助你啊嘛，你信主令到俾到救恩你，令到你做到你就做到啦。 頭先其實你提偉伯嗰個嘢咧，話你點解係信宗教係令到你工作更加勤奮？ 唔係佢偉伯講就係信新教。 信息，因為你話唔知道有冇救恩，所以其實調翻轉講都得嘅喎。 點啊？ 調翻轉講就係因為我工作得好辛苦，咁、 嗯、 所以我要揾一啲救贖，要揾一啲減壓嘅地方，所以我信宗教。調翻轉講都得 嘅 喎。 得，但唔係呢個唔係偉伯，即係佢偉伯嘅意思就係佢比較天主教同基督教嘛。咁天主教咧， 天主教就你信咗就得噶啦嘛。 唔係，天主教就係你仲要行善啊嘛，你要遵守十戒啊嘛，同埋你要博愛啊嘛。即係譬如話，你有錢要捐啲出嚟幫助啲窮人啊嘛。新教係唔使嘅，新教嘅方就係你幫助啲窮人做乜做乜鬼啊？ 都唔 係 嘅，你話 即 係 你即係我都唔同教會唔同啦。但係一般嚟講咧，偉伯嘅 point 咧就係話新教係唔規定你一定要啊嘛。但嗱，譬如伊斯蘭要嘅十捐一啊嘛。咁而家呢個 新教有㗎，我 啊天主教亦都有啲啦。咁但係即係佢而之後咧，偉伯嗰陣時睇就話啱啱喺呢個德國路德會㗎嘛。咁咧同埋呢個瑞士就係卡爾文會嘅，蘇格蘭都係。即係話如果你信呢啲叫預定論嘅地方咧，經濟發展係快好多嘅，因為咧有錢都唔使照顧啲窮人啊。即係你唔需要分啲家產俾啲窮人，你然之後咧你努力工作一個禮一日工作16个钟头最好。個個都董建華嚟嘅，咁嘅時候咧，咁你就能夠咧，即係嗰個，即係嗰個你嘅生意就會越嚟越發達啦，咁樣啦。 不過咧，又唔知講 咁呢個係偉伯嘅理論啦，啱唔啱咧就各人你哋自己再諗。 係咪要維護翻現有嘅既得利益者嘅利益咧？咁有時候調翻轉又可以講嘅。 你個個都要勤力做嘢啊嗱，勤力做嘢又唔得嘅咁樣。 睇下你咪邊個服務。 所以就好適合呢個資本主義個制度啦。 冇錯，仲有聖經有好多比喻係有趣嘅，耶穌嗰啲比喻話。一個仆人，三個仆人點樣分嗰啲財產，等佢哋去 generate 多啲嘅利益。咁呢啲係幾有趣啊！嚇，好好咁樣係利用咗嘅。嗯。 咁但係我哋呢樣嘢要翻翻轉頭啦。嗱，你話浪子佢真係翻翻轉頭嘅時候，咁我哋係咪一定要歡迎佢咧？ 嗱，好似我哋个社会，除唔好我讲圣经啦，一般就算中国人都系，即系所以头先阿马恩赐一开波都讲咧，就话喂金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嘛，咁样 系， 咁但系有阵时候，喂佢浪子可能喺佢浪荡嘅过程之中伤害咗好多人噶、 嗯， 我唔一定要欢迎佢噶，老友， 嗯嗯嗯、 你翻嚟我都唔要你噶，可以。 但系惩罚嘅唔系你啊嘛。所以 真系唔公平噶，所以我都话嗱，点解我一开始就话？我都好羨慕做浪子啦，因為浪子佢有第二機會喎。我哋呢啲由頭到尾，我唔敢話好乖啊，都要相對地乖啊。哇！你行錯少少啊，俾人哋喐噶喎。 咁你先喺商界做起先啦，離開你現有嘅户口，等人哋用更好嘅優惠咧，就搞翻揾翻你翻嚟。但係咧，我諗馬恩賜作為社會學家咧，一定會同意咧，浪子呢個類型或者係個邊緣人嘅角色一定要有， 一定有， 一定要有佢一定嘅功能啊。 嗯。 一定的功能，即是说由他来衬托出我们这些这么乖的人，是吧？ 更 加乖，是 吧？被奖赏。 好了，哇，眨眼我们又讲了两个钟浪子了，即是有排讲都讲不完了。那我们提一提大家啦，下个礼拜一，即其实即是听日啫，广东广西的题目呢就很热门了，就讲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咁系刘天赐、马鼎盛同埋马恩赐，有大把有排讲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要播翻首歌听下嘅。今日嘅歌咧就话开正呢饭啦，我都估系用呢首歌噶啦，就系许冠杰嘅《浪子心声》啊。 嗯 ，OK， 拜拜。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声价，空得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德最乐也。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